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两个原本打算睡下的人，怀抱着满腔追求科学的精神，从睡袋里又爬了出来。夜间进水处气温很低，楼隐从仓库里取出围巾给他围上，一边围一边说： 你认为白安逸能操纵的不是矢量线本身？ 池小池任他摆弄，嘴巴被厚实的灰羊毛盖住了，声音含糊的。 准确来说，应该不只是矢量线，我自己会戴。 楼隐握住他的手，给他戴手套。 不要管，你说。 你还记得白安逸躲在树洞里时粉皮人做出的异常举动吗？ 楼隐回想， 他离开了树几步，后来又迅速返回，他应该是依据某样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认为白安逸使用的是障眼法。 是，他应该有很大把握，认为白安逸拥有的是低攻击性的异能。 池小池调整着自己的手套说： 他先前不肯进入树洞，一方面是抓白安逸出来很麻烦，另一方面，如果对方拥有的是攻击性技能的话，要是他轻易进入狭小的空间，就算不被反杀，同归于尽应该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 你认为是发生了什么，因此打消了他的顾虑？ 池小池从仓库里掏出一面镜子，对着整理了一下头发。 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，不就知道了吗？ 凸面镜。 嗯？ 当时白安逸撬下的是车辆后视镜的玻璃。后视镜一般是凸面镜。 池小池放下手里的平面镜，遗憾道： 下次我们还是对辆车吧。 哼，我们换个验证方式，稍微简单一点的。 简单的？那我想一个最简单的公式。 他把手凭空伸向面前浑浊的空气，活动了一下手指。他回忆着已经大部分还给老师的初中化学知识。说话间，那些漂浮在空气中宛如恒河之沙非规律运动着的粒子，有一部分分化了出来，缓慢朝他指尖移动。淡蓝混合着淡青，尾部拖着丝丝缕缕的残光，混合在一起，光尾互缠，像是彩虹的接缝。这样的变化着实神奇啊，不过如果不是全神贯注去看，有很大概率会把这样的变化当作是粒子的无序移动。但是除了移动，并没有什么其他异变发生。楼隐咳嗽一声，再次提醒： 缺少燃烧条件 啊，打火机或是火柴。 粒子具备被点燃的条件吗？如果接触到火焰，这种粒子恐怕会被直接烧毁吧。 池小池眼睛微微一转，和楼隐视线接触过后，二人不约而同浅浅一愣。点燃未必需要火柴。池小池将食指和大拇指合拢，缓缓摩擦，随着皮肤热度的提升，淡蓝与淡青的粒子纠缠着高速旋转起来，淡色的残光在摩擦下渐渐凝聚成耀眼的金光，形成了形状如同眼睛的漩涡。高热保持了十数秒后，金光渐次褪去，凝结出了三滴水珠。这 这三颗水珠落进池小池的掌心，微微散发着热量，但没有消散。弹珠一样的滚动，拿指尖碰一碰，表面柔软，会有轻微的凹陷。他撤开手，三粒水珠也悬浮在空气当中。池小池在心中为他规划出了一个前进路线。下一秒，他们有如指使，排成一线，子弹一般向前击射而去。但是在射到某个位置时，他们却像是失去了方向，径直跌落在草叶上，化作了细碎的叶露。池小池一本正经说， 经过初步测试，这位牛顿的能力是有范围的。 楼影被逗笑了，向后撤出几步，把手虚空扶在方才水珠失去控制的地方，像是在抚摸一面看不见的边界。 允许使用的范围很近啊。 是啊，要是范围允许，我再写一个核爆公式，大家一起去见马丁路德金，接受人人平等的再教育，不是很好吗？ 说着，池小池又抬起手来。 我再做一下测试，看看其他的边界在哪里。 楼影自然而然地握住他的手腕。 我有一个更简便的测试方法。 池小池抿抿嘴。乖了， 你垂直站立不动，能感受到重力吗？ 池小池摆一摆脖子， 我觉得我脖子上绑了个秤砣。 楼影绕到他的正面，扶住他的脖子，直视他的眼睛。 我说了，站立，不动。 池小池僵硬的脖子被揉捏几下，才彻底放松下来。说来奇怪，双手自然下垂，站着不动时，池小池感觉坠在自己后颈的重力奇异地消失了，然而让人不适的滞闷感依然压在前胸，压迫着他的肋骨，似乎在阻止他的呼吸。池小池刚想按揉胸口缓解一下不适，一只温热的手就贴在了他的胸前。 闭气。 池小池鼓起腮帮子，停止呼吸后，胸口停止了起伏，那股滞闷感也随之消失了。池小池眼睛一亮，刚要开口，嘴唇便被一根手指轻轻压住。 嘘，别动。在外在的一切动作完全静止时，你就感受不到外在空气的压力了。如果以上是你感受到的事实的话，你就眨眨眼睛。 池小池眨了眨右眼。楼影继续道， 自然抬起右手，不，哪里都别动，只抬右手，不抬手臂。告诉我，你觉得大概有多少斤重？ 可以说话了？ 嗯，给我一个差不多的数据就好了。 池小池闭眼感受一番。 差不多啊，2斤6两。 这么准确的数字倒是换楼影一愣。 啊？ 我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长大，我们那儿的菜市场，那给你用铜盘秤的绝对不用电子秤，能给你用1两5的秤，绝不用1两2的。我颠肉的分量可准了。 楼影笑了，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右眼。 乖。 变成水煮池小池故作镇静地往上拉拉围巾，盖住了半张脸。 所以呢，池研究员得出什么结论？ 如果特算没有失误，你能使用的是1立方米的空气。 啊？ 1立方米的空气质量约等于 1.293 千克。 池小池一挑眉，明白了过来。 你是说压在白安逸身上的重量？ 没错，是整整1立方米的空气。